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预想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2018年12月21号的这个周五非常的特别，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一会儿左边耳机能听到声音，一会儿右边耳机可以听到声音的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为什么说今天特别呢？ 嗯， 今天是我挑战新歌声的2018年最后一期节目。哎， 啊，明天是我最后一期节目， 是吗？ 是的， 今天我提前告别，所以今天主角是我。哎，最后一期节目当然要请重量级的嘉宾了。 是的， 哎， 真的是重量级。 为啥？你是说他们体重重吗？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刚才那个笑是几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因为之前是我们见过的老朋友嘛，而且是我们挑战新歌声算是在新的一年改版之后的前几位客人，是不是？啊，那今天他们来，我觉得都可以算主人了，这重返自己的客场。 而且刚才他俩在这个换座位的时候，樊雪旁边又是这样一点的。 慈母，哎呦，我说慈母是不是有点过分？就是 他就是羡慕嫉妒恨的脸， 痴汉笑。 好吧，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二位自己介绍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孙佩。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爱黎。 嗯，歌手孙爱黎。 对。 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但是我应该先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有没有吃晚饭？如果没有吃晚饭的话，看完我们的节目或许就饱了。 哎呦哎呦，那我要是他们俩，今天就非要走一个不一样的路数，谁也不理谁。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到年底是不是很忙？ 是 啊。那歌手是不是最近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嗯，确实在筹备新的单曲，24号会发一首叫 Merry Christmas 的新歌。对对对， 虽然跟我们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吧，这个节日，但是每年这两天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会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是的， 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上次没有听到的新歌吗？ 是的，会听到很多新歌，两首，对。 而且今天我们也算是一个总结，可以听到孙艾黎这一年来她的音乐方面的种种的变化。 是的，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好嘞， C 位主打歌，一首歌曲来作为自己的，既是 C 位又是主打歌，孙艾黎会选择哪一首嘞？ 好纠结，怎么办？ 为什么每一首都主打歌吗？ 对，我两首都很喜欢，怎么办？ 你刚才你说让我们来选一首好了，票选。 一首是叫初雪，然后是一个比较干净比较小女生的歌，还有一首叫做学徒，是一个比较沉稳的小女生的心事的歌。 都是小女生。 对，因为我嗓音实在只能唱小女生。 就不能说因为自己是小女生吗？ 谢谢。 我都不用猜。 那让我们选好不好？ 你肯定选初雪。 哎呀，真是懂我。 谢谢。 而且明天是冬至嘛，是不是？ 是明天吗？ 对 对，明天是 冬至。是的。 哇，那太好了，希望明天可以下雪吧，因为看到今天很阴，其实我还有点期盼想下雪的样子。 那我们可以一起期盼一下这个真正初雪的样子。 好的。 只有我一个人在期盼明天可以吃什么馅的饺子吗？讲真，你们都没有吗？ 你真的很煞风景。 耳朵晒的。 我们是这个精神大于物质的女孩子， 吃饺子也是精神大于物质的呀。我怎么就物质化了呢？我让我那好吧，我就听初雪的时候想象到底明天吃什么馅的饺子。想吃云南馅的啊。 来了， 初雪 来了。 之间眷恋着温热的掌心。 只想依着你，呼出半透明的雾气，指尖眷恋着温热的掌心。 来来来，必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哎， 谢谢谢谢， 我真的是第一次可以说得出来，特别喜欢看一个人唱歌，就是全程一直在看，对，就是从他的表情啊，还有动作啊，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很美好。 一边都是，一般都是男生在痴汉脸看着你，刚才樊雪就是 全程， 哎。痴汉脸在看 你，好害羞，怎么办？脸红了。 好在你闭着眼睛，你看不到他在看你。 要不会 可能影响，会影响你发挥。但是我其实特别好奇啊，因为全程都没有见到你睁眼睛，可能前几句的时候有睁眼睛看了那么几下。 嗯， 然后我特别想，你是在有想象到初雪的场景吗？还是怎么样？因为表情特别的丰富，所以我一直在看你， 是吓到你了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觉得就是。很美好， 对，因为我唱歌的我不确定跟其他歌手一不一样，但是我唱歌的时候确实是自己会肢体比较用力， 是会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会想象一个什么场景吗？ 对对对，因为 肢体比较用力，是小孩吗？但刚才也没有这样的场景，对， 因为我平时也会就是当配唱的老师，或者是去当监唱，然后更多的时间是在棚里面。然后很多歌手他可能唱现场，因为唱现场跟唱棚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感觉。然后唱现场比如说很好，他可能到棚里的话，就是我常常跟他们说啊，你自己想要使100%的力气的时候，外面的人差不多只能接收到70%或者60%，就会觉得你唱歌非常平淡，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之前也有见过很多歌手，他们哇就是非常用力那样唱，那个时候你听到的歌曲可能声音才是一个饱满的状态， 就刚刚好。 对，所以我可能自己也是一个会比较用力的人，就看起来奇怪一些。 啊，那听起来完全没有，而且在做姿势和动作表情的时候，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吸引我，让我带入的一个感觉。反而我可能会去揣测、去猜想啊，这个女孩子，我的天哪，这个女孩子的心里或者脑子里这个时候在想什么 啊？ 这反而能让我感觉到，就好像是泽华老师刚才有说到，你就像一个小孩一样，这个样子，觉得莫名的觉得很童真，很美。 美好，开心开心， 真好。哎，一般女孩都是就看不得对方那对面女孩唱的好。 哎，我特别喜欢，就是身边的人有少女心，就是这是一个，比如说朋友啊，吸引到我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做好朋友吧。 他就想 Q 自己有少女心， 就是好看的人总是有一些小相似，对不对？ 上不下去了呀，最后一期节目已经不想做下去了。要不然孙老师我们携手出去吧，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 这两个女孩真的商业互相吹捧已经有点太猛了吧。 没有，我们是同类。 哎，讲真啊，这首歌曲我觉得作为开场的第一首歌曲难度挺大的。 嗯， 因为它非常简单，然后对于人生的要求就非常的高，精准。我说编曲嘛，对， 吓死我。 真的是， 我还想 cue 你，那你唱，来来来， 好想听。 哎，关于 最后一期节目，然后大家都在针对你。 我想到，你像我，因为我老年人想到初雪的，永远都是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没有别的了，对吧？ 我上次不是教你了吗？这首歌是这么唱的：雪似片， 冷不冷？你们就说冷不冷？ 有下雪的感觉。 你看嘛， 我一开始听到你说老年人的时候，我以为你会唱雪花那个飘。 妈呀，你更老， 离得更远， 简直了！哎， 好害怕。 初雪是当时看到这雪景的时候写的，还是 没有？其实是一个其实是夏天的时候写的。 哦， 但是当时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一对恋人，然后他们很相爱，然后在雪下来的时候，刚好是初雪。飘在肩膀上的感觉，其实就大家都觉得初雪是一个又浪漫的时刻，但我觉得浪漫的其实是跟你在一起的这个人。 哇， 这个才是最浪漫的。就哪怕是我就是口里呼出半透明的雾气，就是一团哈气，哈哈哈出来，然后 歌词里的 就是我眷恋的是他 掌心的这个温度，就是当你冷的时候，对方把你的手握住。 孙先生，你的掌心暖不暖啊？ 他可能想的并不是孙先生，是另外一个脑补的画面，说对，我想的就是你。 但其实是有一些他的影子了，因为他 你看只是有影子在。对， 因为他牵我手的时候不是这样牵的，然后是我把我包住的这样子。 啊，你说日常生活当中你们是这样。 对，就是我们牵手的时候会这样牵手，所以刚好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对，可以触碰他掌心的温度，就是这个原理。 这提醒大家，如果想听到我们这首歌的精髓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比你高很多、手掌比你大很多的男孩子，才可以体验到。像我这种手大的，我真的手掌很宽，手很大。 哪里宽了？ 我手很大， 比你大男孩子应该很多。 真的吗？ 所以你知道孙先生掌心的痣在哪里吗？ 他没有痣。 孙先生，哎，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是也有闭眼睛了？ 对， 你是在听什么？你是在听他的音准，还是在听？ 我在听编曲， 因为编曲是他做的，他 一个严格的男友。 怎么样？这编曲听起来好听吗？ 好听， 全程都是这个编曲， 太好听了。 这个编曲是你们俩共同想要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没有，是他。 你原本不是想要这么静的吗？ 我是想要一个纯钢琴的。 对，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歌都前奏特别长？可能过后面几首你就发现了，前奏非常长，因为那都是孙先生编的。在 炫技是不是？ 对， 过分， 稍稍的存在感。 对对对。 所以这首歌曲你们俩当时就很快就做出来这首歌吗？ 半个小时吗？ 对，很快，其实很快。 半个小时。 对。 那这是你们的常态，还是它属于一个非常快的？ 它属于非常快的，因为这个东西跟一般的编曲不太一样，它更要那种就是一气呵成的感觉。对。 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点在，它反而才会有那个动心的点赞。 对对 对。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初雪》。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 学徒吧，就刚才纠结了半天的那首歌。 好的， 学徒。这个是你有做过学徒的经历吗？ 这个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徒 啊。 然后这个是我其中写过一个系列的歌，那个系列一共有七首 啊。 然后每一个歌都是回旋曲，就是 ABA 这样的，开头都可以跟结尾接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一个感情，其实都是一个学徒一样不是，都是一个循环。就我对你怎样，你就会对我怎样。然后学徒这个事情说的是 也不见得了。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对他很好，他就是不爱你，他也不会给你什么样的东西。不过我们希望理想当中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 对, 对，是 啊。 然后 你是魔鬼吗？你是打压少女心，真的是， 还是对恋爱要充满信心 啊？ 对，学徒其实他说的不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这个月的工资只有10块钱。 妈呀，太惨了呀。 你看到了一个100块钱的大衣，你觉得特别适合你妈，然后你就买给她，然后你妈说不要，你不要给我花那么多钱，你干嘛这么破费。其实你妈是对了，为了你好。但其实这个时候你更想的是我挣这么多钱，我就想给你花，我就想表示孝顺。这个时候你妈拒绝你，你会不会就心里比较难受？ 这一听就是真实的经历啊。 不，再打比方，再 特别有鲜活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最近你给妈妈买了1100块钱的衣服？ 没有，是因为上个月工资是10块钱。 妈妈说怎么给我买100块钱的衣服，那么便宜怎么穿？ 真的是。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换位再思考一下，比如说泽华的妈妈突然间给你买了一件蕾丝纱裙，比如说 哇我儿子穿这个一定好看 啊。 然后妈妈，那个我不喜欢穿这样的衣服，我只喜欢穿帽衫 的，我喜欢雪纺波点。 我只喜欢雪纺波点 啊。 这个时候那个你说你是穿还是不穿？ 对 吧，就是在你妈你妈的那个角度来说的话，你母亲的角度来说，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所以其实没有人能在表达感情这件事情上完完美美的就说我就是一个王者，我做什么样的处理大家都是开心的。没有，所有人都是学徒。就是所以这个就是人们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的一个阶段。 妈呀，这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学徒跟妈妈有什么关系？ 只打比方啊，就是说每个人在表达感情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一个 对 很初级的这么一个人吧， 都是稚嫩的。 对，没有人能做到 学习和进步。 对对对， 来吧，那我们就把这首学徒送给各位， 感受一下妈妈的雪纺波点。 好， 感受一下你这个月只有10块钱的工资。 好的， 好，下周应该就该发工资了吧。 很好，为我好，我却不接受你的好。你也倦了，讨厌着我们间无休之吵，并不是我需要，对于你却始终消耗，总解释不能也不想接受，你懂吗？你拒绝了，拒绝我为你添的那件外套，习惯小小唠叨着，总这样破费不好，我只在意能否是你的依靠，付出多少不会计较，可相似的循环，我们在爱里都是学徒，以能接受的方式去爱。喜欢的方式表达着去看，去思考，去试着接受你的好，时而检讨，先治好做给予者的骄傲，对自己提醒再多一秒，想要不过是他心里认可的好，不能只做学徒，以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以他喜欢的方式表达很好，为我好，这样很好，能接受的好。 哎，这首歌曲真的是很优秀的一首歌曲，从编曲到演唱都非常的丰富和难的一首歌。 只有一个问题， 真的是前边太长了呢。没有了，我是看在我们刚才孙先生一直特别陶醉于自己的这个前面的伴奏， 他觉得唱太难听。 哎呀， 我 编曲太优秀了， 怎么办？配不上他的编曲。 哎，这个是你们两个人同时达成的一个默契吗？想要一个这样的感觉。这首歌的编曲它其实好多层次。哎， 对对对，其实这个我是会先出一个 demo 给他 啊， 然后他会去进行一个再次创作。对，这样 是纯粹的一个再次创作，还是在你的基础之上，按照你的想法去？ 肯定是在基础之上。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要和写歌的想法有很好的结合才行。 嗯， 哎，我刚才没有听到这个后半段是有和声的吗？ 我也没有听到。哎，我单声道。哎。 就是这个，其实如果大家去听那个唱片的版本，其实我后面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和声，可能自己就录了40多轨吧。 是在弦乐部分起来的时候的那 地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其实我们想营造的一个感觉就是，每个人都在说，你是学徒，我是学徒，大家都是学徒，然后就好像你在人群中人海中，但每个人都在念叨同样一件事情，就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想到张惠妹之前的那个，如果你也听说 啊，对对对 ，MV 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确实有一个那样的即视感出现。 嗯， 但是我刚才其实也没太注意听 ，sorry。 但是这个编曲，我觉得它经过了很多层次的一个变化。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凄冷，甚至有点恐怖的感觉，我觉得前奏的部分的地方。然后到后面就越来越暖，然后到弦乐部分起的时候，它有一种就刚才你刚才所说一种共鸣感，它一块升起的这样 的 一个感 觉。 对对对。 后面还有一个鼓的部分的一个加入，这些复杂的编曲的想法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 有 怎么样给它完成起来？ 有一部分是我的想法吧，但我觉得还是要跟歌词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对，因为这是其实是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开始是一个人在那里，就是很孤独的，很自我的在那儿表达 陈述 表达。 对， 但后来有了共鸣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对，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它需要编曲有一些力量在里面。 发现每个人的工资都只有10块钱。 歌词方面写的也挺难的，它主要难点在于是以你的方式去爱，还是以爱的方式去爱？ 以能接受的方式去爱。 对， 以他喜欢的方式去爱，我觉得只有这是一个唯一的解决办法。 这是你觉得情感关系当中的一个很好的 解决办法。对对对，就是推己及人，或者是换位思考，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表达的前提。 以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什么叫能接受的方式？ 以对方能接受的方式。 对对 对对， 就是你妈让你穿波点裙， 怎么最近 让你穿波点，你就得穿波点， 对， 还得是雪纺的。 我就要穿蕾丝。怎么最近举例子很爱举妈妈的例子吗？ 就是让她看你是为了让她高兴，还是为了你能漂漂亮亮出现在她面前？ 哎，所以她写的时候，更多的她不是一种就是夫妻之间的这样的，或者情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更多的是对于长辈父母 这样的，对，或者是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 其实他有普适性，他是说表达出来的爱不是我表达的更越多就越好， 对对， 而是说对方能够100%的接受这个东西。 对， 我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给妈妈听。 不要唱波点， 不要送你波点，是不是？ 对，就以能接受的爱去爱对方啊，不要那么盲目。 这个里面后面就会说，就是每个人其实要学着去看，去思考。然后去检讨，或者是限制好自己作为给予者的这种骄傲。比如说，我想送你礼物，你不是必须得接受的。 对对 对, 对, 对， 我送你礼物这件事情就是我开心而已。 对， 至于你接不接受它，那你开心好了。对，我们不能说我要送你礼物，你就必须得接受，就不能有一个作为给予者的骄傲，就绑架别人这样。 对，我觉得如果说两个人都是以这样的心态的话，相处的也会很好。所以说，孙先生和孙女士平时在相处的时候也会以这种心态对待对方吗？就像刚才说啊，我坐那边，因为我的左脸比较好看， 谢谢。然后他就把这个座位让给了我。后来我发现那个镜头其实在这边， 他右脸 直 着， 非常丑。 他们刚用4个字，好难回答。一会儿我们可以挖掘一下这好难回答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哈。 好，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事就是非常快非常快非常快的那种休息之后， 一小会儿哦， 我们马上就回来。等会儿见喽。 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的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 情绪马上泪给我，热腾腾， 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这个确认过眼神呀，好几层意思。 嗯， 因为直播间当中呢，有些人在始终确认过眼神。 哎， 反正不是我和樊雪。 对， 那是谁嘞？ 那是谁嘞？ 你看了节目你就知道了。另外一点呢，确认过眼神也是希望大家跟我们确认过眼神以后，你才知道啊自己没有锁定错节目。这里是正大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今天2018年最后一期上这个节目的泽华。 我是在2018年今天这个周五格外想吃饺子的樊雪。 你想吃什么馅的饺子？ 我想。吃韭菜肉的 啊？你还吃韭菜肉的？ 对呀、 哦，很多女孩子不敢吃韭菜，觉得吃完以后会有味儿。 嗯，就是我身边没有人嫌弃，你懂吧？ 啊、 哎呦，都让我气到沙哑了这个词。 为什么没有嫌弃呢？ 人缘好， 因为他身边也没有什么人。 对。 今天节目当中请来的嘉宾，来再跟大家打招呼。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孙艾丽。 我是音乐人孙佩，大家好。 好，孙爱丽，你也可以看前面的镜头，主要是那个远方的镜头在拍我们哈。 大家好，大家好。 OK， 前面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而且这两首歌曲发现它好像编曲上都可以延续在一起。 对， 这两首歌曲是在很近的时间内写出来的吗？ 没有，其实相隔了两年。 两年啊、哦？ 对。初雪是今年的新写的、 哦、 然后学徒是很久之前写的，然后只不过今年才刚刚把它做出来发掉。 哦，感觉还是蛮像的。 是的、嗯、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孙艾黎在2018年的时候自己带来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他写给别的歌手的、 嗯、 但同样也是自己很喜欢的作品。 嗯， 接下来我们带来哪一首？ 唱给甜蜜期指南吧。 好的。 为什么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我突然间发现了，其实我应该开头的时候唱一个比较欢快的歌、 啊、 然后结果我就把两首最沉闷的歌然后放在一起，然后用开头唱掉。 哦，所以后半个小时都是很欢快的是吗？ 对对，就大家可以玩闹起来了。 哎，好，周五的晚上就要这种玩闹的感觉、 嗯、是的。对， 我们可以用啊旁边那个麦试一下， 大家甜蜜一下。 嗯， 喂， 那个麦要长按一下，等它亮了以后我们来试一下声音、嗯、看看感觉如何。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视频直播里面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嘉宾以及主持人啦。 嗯，这个话筒 OK 吗？我们试一下。 Hello 可以听到吗？喂， 好像有一点点， 有一点。那就用这个先试一下。 好， 好， 没问题。来，甜蜜期指南。 是的。我可以邀请你吗，孙先生？ 可以的。 哇哦！ 在一起久了就会有默契，一个人、两个人、三顿饭。能把这段时间称作甜蜜期，一个吻、两只手、三分甜。 记住，让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一起纠结才是谈恋爱，是爱吵是爱甜是爱甜，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作甜蜜期，只是吵爱还是会分一分。 一天都会开心一点，我们把这种处理成为甜蜜期，怎么办开心不止一点，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才是谈恋爱，时而吵时而腻时而烦，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甜蜜期，其实吵爱还是会翻一番。 也太可爱了吧这首歌曲。 对啊，太甜了吧。 哎，当中的那个 听完好想谈恋爱哦。 是弹指的声音还是那个这样的一个声音？ 应该是 哦，是这个吗？弹指的这个、啊、对，很好听。怎样，这首歌叫甜蜜期指南，是为二位自己量身打造的吗？ 当然不是，这个歌 就是回答的未免也太干脆绝情了一点。 早都没有甜蜜期了。 这首歌其实是这两天应该正在上一个剧，叫我的保姆手册，是郑爽演的一个剧、嗯、然后这个是为那个剧写的 哦、 嗯。然后那个里面郑爽演的是一个外形是一个机器人，然后小保姆，然后他去跟了一个大明星当他的保姆，然后他们之间就有很多、嗯、甜蜜的事情发生。 哦，演唱就是你们俩演唱的吗？ 不是，这个是一个女团来演唱的，因为里面当时有很多人，所以大家啊，不对，这个是一个对唱的歌曲、 嗯、 是女二跟男二唱的。 哦， 对，然后他们这个歌其实我们后来不是唱了很多蹦蹦吗？ 对， 然后在原唱里面他们也会唱这个蹦蹦，其实是模仿那个心跳的声音，砰砰砰砰砰。 我当时还在想这个是就蹦蹦蹦什么意思？ 对， 人家心跳是往外跳。 嗯， 我这刚刚锤自己。 你这是心机有什么问题？ 痛心啊， 真的是。 我痛，我恨呐。 甜蜜期，哎，你们都觉得甜蜜期能有多久？嗯、先问樊雪吧，作为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 你这个大龄我很不爱听。 以你过往的历史来讲， 我觉得以我来看的话、啊、就是我其实梦想当中的甜蜜期啊肯定是能有多远就多远，是不是、 啊、想得美。 但是就是回归现实来说的话，我觉得甜蜜期可能就两年。对， 两年的甜蜜期那么久吗？ 为什么这么精确？ 两年还久吗？ 天哪， 我好像 知道了一些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甜蜜期可以那么久吗？你们 对、 他们俩，你们俩相爱多久了？ 八年了 啊。那你们甜蜜期，现在不要告诉我现在还在甜蜜期当中。 差不多吧，就从这 还太不真诚了，这两位嘉宾。哎，把他们俩拖出去。 但刚才孙先生说了一个准确，为什么我说两年的时候， 就我在好奇为什么这么准确，就是怎么可以框到两年。对， 可能因为之前 上一段两年吧， 对，之前的 就第二年分手了。分手以后才发现，哦，两年就结束了。 对对，其实我是那种谈恋爱都会很甜的，只要分手了就不甜了的那种。对， 你说吵架都是很甜的吗？ 对，我平时是一个很甜，会制造小浪漫、小礼物的那种女生。 哇，看不出来吧？快点离婚，然后我们可以交往。 你看，你看，他们还说现在还在甜蜜期， 一下子说到了沉重的话题。 对， 没有啦，但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状态，就旁边人看起来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 一直就是四目相对，就让人觉得好像 他是土豆，我是白菜这样子， 都在小鹿乱撞的那种。 土豆和白菜， 我要当白菜。 我就好奇 你们两个人争执的点真的很奇怪。 就这样的甜蜜期到底是用假象还是真实的？ 假象。 假象， 假象， 他怕我们嫉妒。 塑料情侣， 不，他怕我们嫉妒。 玻璃心情侣， 所以 我不嫉妒了，我恨，我恨。 所以你们写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快的吧？ 对，这首歌我可能也就写了不到一天吧。 哇， 对， 其实有拿自己做范本吗？ 没有没有，这个是我要先去看那个剧情大纲，然后去捋他们的感情线，然后来这样的出发写的。 你一般写歌是先有词儿，还是先有曲，还是同时出来？ 看案子，如果就是需要我的话，我一般是同出的，然后自己写歌的话，一般是曲先出。 这首歌曲我们刚刚说的是最近正在上映的影片， 对， 电视剧， 对，电视剧，在应该是优酷独播吧。 大家都可以去，如果喜欢的话，去关注一下这首歌曲。 我的保姆 啊，谢谢。 对，那个电视剧看不看无所谓。 哇，开心！ 这首歌一定要听啊。 对，因 为太爱泽华了。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工作一周了，到周五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累很烦，然后你可能会累和烦的时候，你会没有那种状态去面对你的家庭，面对你的爱情，难免你会把的负面情绪带入进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好像哎，原本并没有想让两个人关系怎么怎么样变糟，突然间呢，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产生了很负面的一个影响。 没错，所以我们都是学徒。 谢谢。 生活当中有时候需要听一下这样的歌曲，它可以让我们 更恨了， 就变得傻白甜一点，觉得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是 吧？ 其实还有更傻白甜的怎么办？ 来，哪一首？ 也是给这个剧写的一个歌，这个歌叫做《爱的 C 语言》。 哇， 就是他不是个机器人嘛，所以他《爱的 C 语言》就都是那种冒着粉红色泡泡的歌。 哎呀，就喜欢这种少女心的呢。 爱的 C 语言， 好嘞， 那我们直接唱给大家听吧。 好了， 来喽！ 妈呀，这个编曲我想到了王心凌，哎，还早期的王心凌， 哎。 很棒很棒， 大小可以玩起 来。偶尔受伤不必惊慌，所有霉运统统清光，变成那得来幸运的四叶草，不需要阿门祈祷。为了要节省时间线，很多套路需要熟练，情话实话暧昧的话一遍又一遍，还有 C 语言。 Fighting Fighting 幸运的刚好，理智像是躲起了猫猫，左左右右冒出了粉红的泡泡，萌萌哒。 Fighting Fighting 向世界宣告，分分秒秒你对我很好，左左右右戳破了粉红的泡泡，么么哒。偶尔受伤不必 有没运通的金光，变成那带来幸运的四叶草，不需要阿门祈祷。为了要节省时间线，很多套路需要熟练，情话实话暧昧的话一遍又一遍，还有些语言。Fighting 幸运的刚好，理智像是躲起了猫猫，左左右右冒出了粉红的泡泡，萌萌哒。Fighting 向世界宣告，分分秒秒你对我很好，左左右右戳破了粉红的泡泡，萌萌哒。宣告，分分秒秒你对我很好，左左右右戳破了粉红的泡泡，一起么么哒。 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魔力，就瞬间让你的所有烦恼都没有了？ 是呀，就很开心。 哎呦，我觉得干脆就直接教一下大家吧。那个萌萌哒木啊，樊雪你先来一个。 萌萌哒木啊， 哎，也还可以， 超级棒， 是不是？ 超级棒。 哎，女孩就 天，女孩子的天赋 都可以的，是不是？ 我们想看泽华， 我要看泽华老师穿波点，然后萌萌哒来北七， 萌萌哒木啊。非常的吓人。来来，孙先生， 哎，孙先生，刚才我们听到了哦。 对， 你要可爱一点，对着我们观众。 你觉得你最可爱的方式，你自己觉得最可爱的？ 你要以看我们孙小姐的那个表情和神态。我刚才可是有看，偷偷看到你们偷偷的对视和微笑喽。 哎呦， 来吧， 萌萌哒，嗯啊， 哇。 知道什么叫甜蜜暴击 吗？ 真的是 要命吗？ 哎，好吧，他们的恋爱期指南好像真的会很长。 是，我觉得就是是不是没有过七年之痒这么一说啊？ 哎， 还真的没有， 是吗？ 对。 哎呦，我觉得我们哪天可以单开一期节目，让他们来讲一讲这个恋爱指南期应该怎么保养。 你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吧，给你个机会。 对对对， 你最好奇哪个题？ 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感情一直维持在好像在热恋的一个状态，有没有什么秘诀？ 他们会觉得怎么 不维持？ 不维持，对，指南期嘛，就是从认识他的那一天起，我现在还没找着北呢。 哇，天哪！啊，我觉得就是莫名的土味情话，猝不及防，但是很甜哎。 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吃的不是很多，就很顶， 很顶， 对， 有点嗯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上回来节目当中，他们俩不也说了吗？就是日常会使用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甜蜜的话，然后 保持可爱。 对， 哦，要了命了，我的心跳直到现在还真的是无法平静。哎， 孙先生是日常真的会说这样的话哈，就冷不丁的来一句这样的。啊，那孙小姐的心情是听到这样句话的时候， 七上八下，十分忐忑。 为什么忐忑？ 因为我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以为你会想，嗯，他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所以才来这样说话。 没有，他做错什么时候，从来都是脸不红心不跳的。我没做错啊。 哎，那你会说一些什么样的就 土味情话吗？ 啊， 嗯， 看没说过。 真的， 一时想不起来。时间静止了。 妈呀，你们俩的爱情好不公平啊。 没有，我一般都是实际行动付出来的，就萌萌呀。 嗯啊，是吗？ 没，并没有。那都是撒娇状的。 啊，这就是你的实际行动。 对啊，比如说会为他准备早餐，你知道有多不公平吗？我的早餐只有一颗水煮蛋，他的早餐会有一份牛排，一颗水煮蛋，然后几个虾仁，然后一堆清蒸的蔬菜，然后会放在那个盒里面打包打，就一个塑料袋拎走很多。 都是你准备的吗？ 不是我准备的。 孙先生几个意思？ 那你在不公平什么？ 不是，他帮我准备的是塑料袋。 你好歹还给他一个蛋。 对， 哎呀，这样的故事也不想再继续的问下去了。我们还是继续唱歌吧。下面带来哪首歌曲？ 带来一首比较冷的失恋的吧。 啊， 好， 叫这首歌叫做本来。 嗯， 这个歌其实是我已经写了有五六年的一首歌吧。 嗯， 然后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才遇到了一个有缘人，然后那个女生我觉得她的嗓音或者是她对歌曲的理解非常适合这首歌。 嗯， 然后所以就是跟他结缘了这样子，然后他就发表了这首歌曲。 哦，是方便说是谁吗？ 叫丁夫妮。 OK。 对对对，然后是一个就是唱吧上应该还蛮红的一个女生，对，她唱功很好，建议大家去听她的歌。 好， 这带我们走过甜蜜期，然后再来失恋一下，这就是典型的给你个枣再给你个巴掌吗？是不是？ 那还可以，光给我枣我也是觉得太腻，对不对？需要一个巴掌。 来，我们浇一盆冷水好了。 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的挑战歌曲好不好？毕竟是翻唱的嘛。 嗯， 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欢迎孙爱黎带来《本来》。那个前面那个麦唱哈， 不舍得关上电话录音回放，你说你希望我没有太受伤，要怎么讲，你不用这样，我够坚强。想你的时间不是很长，一天也就夜里会这样，我这人前往 这种事太平常， 我这人健忘，好像很多人都很希望自己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健忘一点， 是的， 可以少去很多的烦恼，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确实是我们这个唱法其实挺难唱的，因为我们今天话筒就是很干， 没有混响 ，sorry。 对，所以我们已经唱得非常非常好听了， 没错。 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回去收听一下录音室版本，每一首歌曲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一种呈现的方式。 没错。 快年底了，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我们会在明年的年初做一场小型的听唱会，然后会把我之前写过的一些影视剧的歌的然后做一个重新的编排和演绎，然后还包括今年发歌，今年发歌其实就只发了3首歌，然后明年可能会是一个集中发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差不多可能预计会2个月3首这个样子，然后也会有一些好听的影视剧的歌曲会上，然后所以我想把他们集中起来，然后做一场小的听唱会这样。 好嘞。 相关信息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应该可以看到哈。 对，我的名字叫做孙爱梨亚，真的一点酒都不沾这个名字。 所以真的一点酒都不沾吗？ 对对对，这个名字比较长。 孙爱梨这3个字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毕竟如果是听广播的话可能不太好写哈。 对，孙是姓孙的孙，爱是艾草的爱，梨是藜麦的梨，所以它都是植物，所以你们可以管我叫植物人。 植物人，好吧。 对， 今年呢，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手孙爱梨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如果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哈，想要给孩子带一些音乐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一面的你们的作品。 对，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另外的身份叫做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然后我们会做了很多儿童类的音乐。比如说在网易云音乐上可以听到我们做的安睡音乐，然后像在QQ 音乐上面，来蘑菇爸爸负责介绍一下。 对，在 QQ 音乐和网易云音乐，还有可能在元旦过后，欢迎大家关注蜻蜓 FM。 对，我们会有一些新的作品上线，非常适合孩子听的， 你可以剧透一下。 是会是一个音乐广播剧，非常好玩的。 而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广播剧。 对， 就到底什么样的形式，反正你关注一下，你就到时候听第一期可能就会爱上。好吧，感谢今天二位做客节目，带给大家好听的作品，谢谢。 感谢泽华的信任， 也让大家都宝宝的了呢。 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 谢谢。 也提前祝大家2019年新年快乐了。 哎，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 好，拜拜。 明年这个节目依然还会在， 是的， 明年依然会有很多好的动态等待着各位，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的多多关注，多多支持。 是的， 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拜拜。 拜拜，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你明天还会出现哈？ 啊，对。 好，你明天不要累洒直播间啊。 好哦， 拜拜。 拜拜，祝大家晚安。 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